外国媒体近日报道了金爱迪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日本共同通讯社、中国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凤凰卫视和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等团体网站报道了金爱迪金正恩同志对龙月山矿泉水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老挝的万象时报、俄罗斯金日成金正日研究所网站、俄罗斯的罗斯托夫金日成金正日研究协会网站、网络杂志雷姆区区、积极斗争网、莫斯科爱国者网、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研究委员会网站和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对大同江注射器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也上载了上述消息和金正恩同志同贡献于核弹头试爆成功的成员合影留念的消息。另外，印度的世界镜报刊载了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医用氧气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